慈悲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自己的引导。当你的众百姓静坐在你的圣所里面，等候主你自己供应的时候，愿主你赐给传讲的人有受教者的口，也让聆听的人有受教的耳。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全体谦恭领受圣灵，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教师，来教导引导，使得你的话语主要不折不扣的被传讲，你的百姓也进入话语，进入你的百姓的心里。奉耶稣名求，阿们。大家今天进来的时候，在门口有没有发现教会门前有一点不一样？有多少人注意到了？有几个哈，平时我们很快就过去哈。我在这里十几年，第一次看见有些中文的字在小小的写在某个地方，是因为一些弟兄姊妹昨天在这里劳动的时候，被它淹进去了一些。我们开车很快就从前面过去了，看不见，因为前面是不是停车的地方，是车经过的地方。我昨天只拍了一些照片，只拍做完以后，就是你们现在看见的，但是忘记拍了前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做美容的时候都会说 before after， 你过去是什么样子，做完美容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不对？那昨天你要是看 before 跟 after 比较， before 是那几棵树都被各种也灌木各种藤淹在里面，后来呢有人在那里剪就变成现在 after，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看见 CCUC 那个英文的字以前缺了一个 U， 可能不多人注意的哈。我们也是在做的时候发现缺了个 U， 我跟同工说就不要加上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CCUC miss you， 我们缺了个又丢了，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掉下来。我说 CCUC 想念你们，所以特别是很久没回来的人，怎么一看，哦 ，CCUC 很想念你。但是后来同工们觉得还是给他加上去，那我当然说不要加是开玩笑。但是他加上去以后，加上一个，大家再仔细去看看，你一会儿如果有机会哈，不要开车过去看不见，仔细看那个又是个新的又。因为加上去了嘛，跟以前的不太一样，所以 CCUC has a new you， 有个新的你。所以有很多含义，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是讲这些。我想重要的是，昨天注意到一个姐妹，上一周受洗，这一周就看一下参加服事，是不是很鼓励我们？上一周参加受洗，这一周就参加服事。我想今天我们来思想门徒的侍奉，服事主。我想我预备的可能时候就想，可能对一位刚刚参加侍奉的一个姐妹或者弟兄来讲如何服侍主。但是我想顺便我们这些侍奉主可能几十年了，在主里面很久了，一起来思想怎么服侍主。今天的经文在刚才一起读的，在约翰福音十二章，这里是在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经上说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得荣耀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为人类成就救恩，要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到了。在这样的一种处境中间，我们的主来向我们显明到底侍奉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叫做门徒的侍奉。门徒的侍奉就是首先要知道这个侍奉，我们的身份是一个门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定位，或者我们自我的认知，就决定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being 跟 doing 两个词， being 就是你的本我，你的身份是什么， doing 是你做的事情。一个人诚实的人，他的 doing， 他做的事情反映出他真实的 being， 他真实的身份。那虚伪的人可以装作做出不是他身份的样子，那是很可怕的。但是这地方讲，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是应该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侍奉，也告诉我们侍奉有什么果效，或者说是否蒙天父的纪念。那地方，那我们看二十三节，这里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在侍奉中间一直常常会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里面，在迦拿的婚宴里面，他的母亲看见没酒了，他说他们没酒了，意思就是说你就行个神迹吧，有一点在勉强耶稣。耶稣跟他怎么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耶稣的兄弟们看见他，弟弟们看见他很有能耐，他但是又不去耶路撒冷，他就说，这如果你是弥赛亚，你有本事你就到耶路撒冷去显明看一看啊，给人看一看啊。耶稣跟他怎么说？跟弟弟们怎么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非常清楚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到的时候他都是我的时候没有到，我的时候没有到。虽然他也把水变成酒，但是不是按照玛利亚的命令或者吩咐。他虽然也去耶路撒冷，但是不是因为根据他兄弟或者弟弟们的建议，是他按照自己的时间去的。到这个时候他说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一生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三年半的时间，一直以天父的荣耀为他的皈依，为他的目标。大家往前面看一点点，八章五十节跟五十四节那里看看耶稣基督他侍奉的时候他追求是什么样子。八章五十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节，我不求，我们自己读好吗？一起来读。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跳到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不算什么，荣耀乃是我父，就是你们所说你们的神。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非常清楚他侍奉的终极的目标是能荣耀他的父。我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侍奉，今天来思想四个方面：一个侍奉的目标，门徒侍奉他的目标，他的基础，侍奉的方式和侍奉的奖赏。那侍奉的目标，耶稣基督给我们最高的榜样，就是他一直以天父的荣耀作为他最高侍奉的目标。天父的荣耀，很多人在服事中间，包括我们自己，都在某个阶段发现，当你去服事的时候，你觉得有价值，你会有人认可，有人称赞，你就非常喜欢。甚至可能刚开始别人出于鼓励对你，但是慢慢慢慢成为我们的目标。哦，原来我在某个地方服侍神的时候，人就会称赞我，人就会给我们认可。本来是圣徒的鼓励，我们会错误的当作追求的目标，那就非常可惜。耶稣给我们设立极美的榜样，就是他来世上都是以天父的旨意为皈依，天父的荣耀是他最高的追求。大家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看见保罗总结耶稣基督侍奉的时候，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以他的心为心。那地方说他本来在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跟神同等，父神同等，但是降卑来到世上为我们舍己，最后天父得到荣耀，他被高举，天父最后得到荣耀。所以基督的侍奉从道成肉身上十字架，最后他复活升天，最后父神得到荣耀。鲁本森师母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将使用的器皿是那些自己感觉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算不得什么的人，荣耀的必须是他，必须都是他。这位圣徒影响了许多后世侍奉人的目标，因为要定睛在侍奉的目标是神自己，是他应该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中间会难免会感到觉得有的时候飘飘然。我记得曾经去一个地方，我还没上神学院就到一个地方服侍，那个去讲道，那我没上神学院以前很敢讲道，上神学院以后有点害怕。那时候还没上神学院，对着两千多人讲道，哦，讲完以后下来飘飘然了，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神有很多方式来提醒我们，这些服侍的过程中间慢慢慢慢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神就用一些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真实谦卑，我们知道侍奉的终极的目标。读个小故事，曾经有两个弟兄，一个弟兄很想出名，或者说很想留名，就像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会在某个地方刻上到此一游，就怕被人忘记了。其实你不用去刻，在很多地方都写到此一游，你不要刻，刻完他过几年就换了，你知道吗？那个不要去写了，浪费了。那个弟兄，两个弟兄他目标不一样，一个是要在世上留下他的名字，所以他在一个他在公路旁边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碑，在那里刻上自己的名字，不要让人忘记了。但是他另外一个兄弟呢，不需要在世上留下名字，他就在沙漠里面挖了一口井，他说 干渴的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喝了这口井里水，可以得到凉快，也可以有心力继续行走。结果很奇妙，上帝做事情非常奇妙，谁留下名气了在世界上呢？啊，挖井的人后来留下纪念，那个想要世上留下名字的人却被忘记了。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常常想到那位非洲的一位宣教士啊 ，David Livingstone， 大卫活石，大卫列文斯顿。这本来这位圣徒要被呼召去中国，但是神感动他到非洲去，于是他一生就在非洲做一个医生，做一个宣教士来服侍。但他另外一个兄弟很想，也不说很想出名，他立志要赚大钱。果然，他的那个 David 的另外一个兄弟就赚了好多的钱。如果你仔细去查《大英百科全书》，你会发现他兄弟叫 John Livingstone， 约翰列文斯顿。但是在约翰列文斯顿里面，纪念这个人是谁呢？他说他是大卫列文斯顿的啊兄弟弟还是哥哥。他留下世界的名字，他赚了很多钱，也的确志向已经实现了。留给历史的是他是大卫列文斯顿的兄弟。我们不是我们的侍奉要留下名字留在历史中间。乃是我们的心智目标，若是让我们被人纪念，我们的侍奉被人留下来什么，我们就不是荣耀我们的神。记得读过一个见证，在《生命期刊》里面发表，一个长老啊，在教会里面侍奉很爱主，他很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养大以后去荣耀神，但是他作为长老，他也在成长，不知道荣耀神什么意思。有一天，这孩子果然很优秀，到了哈佛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跟爸爸说，我要去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如果你们读过这个见证，那个里面发现这个爸爸这夫妻就很软弱了。长老夫妻孩子培养半天这么优秀，到哈佛去了，怎么会去做宣教士呢？这是非常真实的挣扎，弟兄姊妹，这我很喜欢这样的见证，非常诚实来面对自己。原来可能说，主啊，给我的孩子荣耀你，荣耀你，结果果然很优秀。主啊，你再给他优秀，再给他优秀，我进了哈佛了，哇，主啊，你大大使用他，荣耀你的名。被呼召做宣教士的时候，发现，哎，主啊，你怎么会让他去做宣教士？但是感谢神，这对长老夫妇挣扎祷告，明白过来。原来祷告的那孩子能够荣耀神，就是神用这种方式来荣耀他，暴露了原来追求那些东西可能所谓的用荣耀神的名义来荣耀他自己。我常常听到一些父母祷告，主啊，你给我孩子加聪明智慧，将来可以大大荣耀你。聪明智慧那个求是真实的，荣耀神那个后面求的可能你也认为是真实，但是你不知道在求什么。当有一天你的孩子果然很优秀，然后被主使用的时候，你是不是舍不得？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像那个长老，很诚实的长老，暴露出我们其实终极的目标不是服侍神，不是荣耀神，是孩子很优秀荣耀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自己特别喜欢一些科学家的传记啊。法拉第是我们敬佩的人，因着他的发现，改电磁学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这个法拉第是非常愿意荣耀神的人，他说这位主他对神非常谦卑柔和，也是非常愿意荣耀神。他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人有的时候他因为是出身很平凡，有的时候人认不出来他是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说他我降服在创造万有的神面前，他也很谦卑，我一会儿还会提到谦卑的侍奉。他也很谦卑，有一次到实验室去，他退休了，年纪大了，到实验室去，人家以为是一个打工的，赚点钱那种。他有人就说：“哎呀，你这么老了还在打工呢？”他在实验室里面做一些很卑微的事情。有人就问他：“你这么老了还？”他说打工赚点钱，钱多一点都不是什么坏事吧。后来有人问他，叫他法拉第先生。哎呦，说话的人就听见了：“你是伟大的法拉第先生啊。”哎，他说是，我是卑微的法拉第，以上帝的荣耀来侍奉的，就像刚才弟兄的祷告，在奉献的时候祷告一样，在各行各业，在我们所侍奉的岗位上，无论是职业，都要荣耀神的名，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侍奉的基础。耶稣这地方告诉我们，一粒麦子第24、25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这地方讲的是门徒的一个生命的特质，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生命，他跟后面连在一起，陈中道牧师把他连在后面侍奉连在一起的时候很好，他说我们的侍奉必须以这样的一种生命作为基础的。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一粒甘愿被埋在地里，甘愿自己消失，那那样的生命可以结出许多子粒的。耶稣这地方当然讲到他自己要上十字架，要为人类舍己。但是对我们来说，侍奉的人一个舍己，一个否定自我，那样的生命是我们应当追求的。这地方舍己是什么呢？舍己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我们常常提到做门徒的代价的时候要背十字架，那个背十字架许多人把它当作外在的一些试验，一些苦难环境，那可能是一部分，但是背十字架和舍己最大的最核心的一个真理，就是要面对里面败坏的老我和旧我里面的性情出来的时候，那些虚荣、嫉妒、骄傲、贪心、嫉妒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我们要面对它，致死它，那个才是背十字架，那才是舍己。舍己是那些你不愿意在那里要去做错了要道歉，你就不愿意去道歉，要悔改不愿意悔改，那些拉不下面子等等，那些都是要开始要对付自己的时候。舍己从来不是你百万富翁拿出200块钱施舍一个穷人，舍己是奉献开始心痛的时候。舍己是你去关怀一个人，里面开始说我很不想去关心这个人，但是你为了主你去了。舍己就是面对里面那些败坏的老我自我里面出现发作开始发动的时候，你说主啊，你帮助我来致死，靠着圣灵，罗马书里面说要致死败坏的性情。侍奉弟兄姊妹需要这样的基础，生命的基础。侍奉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舍己的生命的基础，并不意味说你需要完美的才开始服侍。我昨天就很高兴看见我们姐妹刚刚受洗就来服侍，这个很好。那不是说我们姐妹一受洗就完美了，没有人完美的，更不用说刚刚受洗。但是侍奉中间我们会暴露出我们自己的性情，我们的问题，那时候就在侍奉中间看到，你如果服侍一个人发现一个人啊，不断的在那里让你心烦，你可能不是去嫌弃他，这个人怎么那么烦人呢、啊？你相反应该问主啊，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烦躁？借着那个侍奉，借着那个侍奉那些可能不太可爱的人，你里面烦躁了，你说主啊，你来关照我，我需要对付。只有常常借着服侍回头发现自己生命性情的人，然后就靠着圣灵去致死，不断一个个的致死。如果你是烦躁，你说主啊，你给我忍耐。如果你侍奉的时候发现飘飘然了，哇，被人夸几句就不知道是北在北，就不知道北在哪里了，那你就是主啊，你给我谦卑。我们真的会在侍奉中间会露出一些情况，像辅导别人，你可能被一辅导，你打个电话一问你好不好，那个人跟你讲了可能一个小时都停不下来，这时候说主啊，你给我忍耐也给我智慧，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说主啊，你让我不要去厌烦，我们不要去讨厌他们。所以侍奉中间我们很感谢神，就暴露出我们的性情。有一次在一个大会里面，年底我听到一位从聚会处背景出来的一位弟兄，他讲得非常好。他说他瓶子在摇晃的时候溅出来的里面的是什么东西，你里面就是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好像看到一些事情发生说，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其实你里面就是那个东西。一个真谦卑的人会在这些侍奉冲撞里面然后暴露出来那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说主啊，原来我不认识我，我原来是这个是这样的自己。我们去参加短宣的时候会有一些培训，叫性格 DSC DISC DSC DISC 测试，你的性格是到底是主导型的啦，还是温柔型啦，影响力啦，魅力型呢，还是说一种很精确型的等等，这个这些测试很好，可以帮助我们团队。但是这些测试中间也会发现，我们有昨天我听到林恒志牧师在那里说，有没有测试出来很 surprise， 那你发现哎，我怎么是这种人呢？我们也看见，我看见好多人，好几个人举手了哈。那当然林牧师很客气说，可能这次测试不准确。那有可能林牧师说，就是你不认识你自己。心理学发现了这种 DISC 这种测验，尚且可以发现你不认识你自己，更何况我们在蒙召侍奉的岗位上遇到许多罪人的冲撞，别人是罪人，我们也是个罪人，然后服侍的时候，那个里面暴露出来的自我，谦卑的人会说，主啊，我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求你帮助我。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的侍奉一定会不一样，而且侍奉一定对你有益处，因为在侍奉中间你不断的靠圣灵的光照显明自己那个败坏的性情，然后被主光照，你也愿意谦卑去对付，那样的生命就是有侍奉很好的基础。生命出现问题，在侍奉中间一定会暴露出来，所以为什么说生命的基础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生命的基础，举个例子，一个骄傲的人，他在侍奉中间被人一夸，他就不得了了。我自己一贯平顺，一贯很骄傲，但是外表给人很柔和谦卑，其实里面很骄傲。有一次我就在格力讲道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对别人夸我你讲得很好那个东西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要别人心里偷偷的佩服我。哎，我在格力讲完道以后，有个姐妹真过来，她说，牧师啊，我今天真的我从心里佩服你啊。我赶紧夺门就跑，赶紧跑了回来了。如果你是一个刚好很暴躁的人，但是你在侍奉中间很可能别人说一句话就刺激你，就火起来了。但是你说，主啊，你帮助我，我性格暴躁，因为没有生命的基础，你那样的侍奉就会露出来露馅，或者你很容易讨厌别人，很容易自意论断别人，你的侍奉里面看见别人露出来因为服侍人的时候，别人因为你的关心会把他的软弱告诉你，那你因为别人软弱你知道了，你就看不起他，甚至回来就论断他，那样的侍奉对你也没有益处。所以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基督在这地方要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他首先讲到要舍己的生命，一个舍己的生命。圣大信这位印度的圣徒，他讲到侍奉是灵命的活动，基本上他不是讲什么身体的活动，是灵命的活动。圣大信被主大大的使用，被称为当代的保罗，他的侍奉真的是在他身上看到一个被完全被主得着的人，在印度教里面出来可以发挥那么大的能力，他的福音传到西藏，传到中国非常难传的地方，印度教佛教很难的地方，但是这位大圣徒总结他侍奉里面说，侍奉是灵命的活动，生命的支撑，生命的基础。 Chopra 也讲为他说 Service without devotion is ruthless, is rootless. Devotion without service is fruitless. 侍奉有一种委身，他舍己不但是我否定自我，他还向神委身。一个没有委身的侍奉是无根的，没有侍奉的委身是无果的。这话讲到一个人生命他自己要舍己，但是他不但舍己否定自我，他还要向主委身。光说否定自我还不够，我们还要向主活着。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不但要向己死，我们还要向主活，要向主活。黄德英老人是聚会处里面很被敬重的一位长辈，他是尼托森弟兄的助手，他也刚好是我的老乡。有机会有一次我认识他，跟他请教侍奉的秘诀。这位老人家告诉我说，他说我们华人教会过去家庭教会都在强调向己死，向己死，这个传的没有错，但是我们忘记了我们也要向主活。我们强调真理的一棒非常自私，我这个地方是对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错，十字架，用十字架对付败坏的性情，这个一直是我们追求的，但是他说同时要向神活，向主活，那就是向主委身，靠着圣灵的帮助向耶稣基督活。 这两面同时来的，不向主活你也很难向己死。大家还记得穆迪讲过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比喻，他说在一个杯子里面要很多人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呢，如果他说你要用抽气抽气抽抽抽，杯可能就破了，而且抽不干净，他就用水倒进去，自然就充满了，空气就出来了。他说我们不只是单方面的抽，从杯里面抽出一些不好的空气，但是我们要把水冲进去的时候，气就出来了。所以这是讲到一个真理的两面，我们要舍己的生命也要向主委身，如果不委身的话，那个侍奉是没有根的。这个圣徒讲得好，没有根需要有基础，没有好的生命，没有好的委，没有对主的委身，我们迟早会暴露我们的根基，暴露我们的根基。我跟师母在2008年刚好有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本来去武汉短宣，结果就是神特别预备就到了四川，到那里灾区那里。我跟大家讲，跟我们可能在短宣的时候以前分享过，我们去一个叫在绵竹的一个村庄里面，倒塌率是98%-99%。那一部分原因是那个房子那些砖土砖不太，另外那个地震级也很高，但是我们的确看见有一两栋楼还没倒，别人都倒了，它不倒。我们仔细看，哦，是砖石的结构基础非常好。倒了跟不倒了，在试炼的日子，在地震的日子，就暴露出来到底哪些房子根基不一样。侍奉也是一样，大家都热火朝天服侍主，很热心，很爱主，很好，但是里面根基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出现瑕疵的时候，在地震的时候它会出现裂缝甚至倒塌，就会暴露出来。所以我想这地方鼓励大家在服侍主，鼓励大家服侍主，也鼓励大家更是重视我们生命的基础，里面出现烦躁不安骄傲自我嫉妒的时候，你就要去对付。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弟兄，他很嫉妒那些很有才华的传道人，他看到那些有才的传道人，他心里就微微的不舒服。后来主给他一个意念，是当遇到有才华的传道人来讲道的时候，他就要为他们祷告，为这样的传道人祷告。久而久之，这个弟兄有改变，他看到被主重用的人，他为他们感谢神，为这个弟兄，为姐妹，为做话语出口的人感谢神，而且自己为他们祷告中间，他自己的嫉妒心就越来越少了。上一周赵牧师讲的对，嫉妒像火一样，他会把我们烧着，把我们变成非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如果这样的操练，生命里面暴露出问题就去操练，我们就慢慢慢慢那个己就慢慢慢慢死去，然后耶稣基督在我们身边慢慢活出来，然后我们的侍奉就有所谓的馨香之气。这次师母到家乡去，他的家乡回去本来探亲，但是家乡教会给他一些服侍的机会。有一天到一个传道人家里，他说他的孩子很小，刚生出来，就让师母抱抱，师母抱抱，师母身上有基督的香气。结果师母回答说，师母身上没有香气，只有汗臭气，罪人哪有什么香气啊？固然是开玩笑这样讲，但是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香气的时候，其实服侍的时候就会露出来，闻出来其实都是臭气汗臭，因为罪人给人闻出来的就是那个味道。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要非常看重生命基础的操练。第三，侍奉的方式，这地方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如何侍奉。第26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侍奉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前半节是讲到侍奉的方式，侍奉的方式是效法耶稣基督，主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那我们要是想主现在在哪里，有人说主已经到天父那里去了，已经走了，那今天我怎么效法他的侍奉呢？这地方不是让我们在地上看着他主在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去。当年的门徒有这样的特殊的福气，跟随主到哪里就到哪里，就看耶稣怎么服侍。但是我们今天感谢神，我们耶稣虽然升天了，但是他留下福音书让我们知道他如何服侍，那就是去效法耶稣是怎么服侍的。耶稣的服侍是他，我们应该效法耶稣他的慈爱， 他的侍奉是爱的彰显。大家还记得在约翰十三章里面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样的心态为门徒洗脚？有人记得吗？耶稣，圣经上约翰告诉我们说，他就爱他们，爱他们到底。所以他为门徒洗脚，心里非常爱他们。他知道自己的时候近了，他要离开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爱这群人，包括犹大在内。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于是为他们洗脚。所以耶稣是一个爱的一个生命，在侍奉中间彰显出来。所以一位圣徒这样讲过，他说 Service is love made visible。 我把它翻译成说，侍奉是爱的彰显，是爱的彰显。当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稍微停一停，稍微停一停，里面开始厌烦，里面开始没有那个爱的时候，你跟主求，主啊，你加添我爱心，让我能够去爱他们。你知道吗？人都是很聪明的，我们千万不要伪装，里面厌烦了还去装作爱去服侍别人。你知道吗？当你伪装的时候，其实你很危险，因为你有个前设，是我可以伪装起来别人不知道。请问这个假设有没有问题？你可以伪装得起来，别人就一定看不见吗？真正好的前设是我伪装起来可能别人也会知道，所以我不要伪装。没有爱的时候我先向主求爱，我厌烦的时候先停一下，不要去，不要为服侍而服侍。服侍是你生命的彰显。我最近回国的时候，我一有空一点时间就喜欢到附近的书店去干。哇，书店里很多什么哈佛大学大师讲座，北大讲堂等等这些书，还加上清华讲堂。清华以前都是理工科，现在为什么也加入这个大热闹了？怎么向年轻人讲这种很多这是你应该这怎么说励志的一些讲座等等。那其中有一个是他说要从人的微妙的行动里面看出他的内心。哎呦，这个很可怕了，教人怎么察言观色。以前我们对那些会察言观色的人认为这个人不行，这个人不坦不磊落，但是他说哈佛大讲堂里面都要教人，你要从细节里面看出这个人心里的动机。哇，我看了有点发冷害怕。但是有没有点道理呢？我不是来推销这个东西哈，我想告诉大家，当你没有爱的里面的泉源的时候，你枯干的时候，你去那里服侍，别人也能够知道，感觉得到。千万不要欺骗自己，认为我们能够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是欺骗自己。侍奉是给别人你有的东西，没有人可以给别人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弟兄姊妹千万记住了，当里面泉源干的时候，里面苦毒的时候，你去那里专做爱的侍奉，一定会暴露出来你的苦毒。当你厌烦的时候，你去那里一定是厌烦。爱的生命。另外一个人这样子说 we don't follow him to be loved, but we are loved, so we follow him. 我们不是因为不是为了被爱我们去跟随耶稣跟随他，乃是因为我们被爱了，所以我们去跟随他。所以目的不是因为被爱，我们是不是为了被爱去跟随主，乃是因为首先被他爱了，于是我们去爱别人。一个只有真正蒙爱的人，他才可以有爱的生命。所以我们当里面爱枯竭的时候，说主啊，你帮助我，给我你爱的生命，让我能够服侍你。跟主求，主会给你的，因为你为了去服侍别人，你跟主求，主啊，你加添我爱心，能够跟你爱的泉源连接上，以至于我去的时候，真是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我的一些 body language, 一些身体语言上，都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爱的馨香。第二个是主的谦卑，效法主的谦卑，侍奉里面的谦卑。我想以前讲过，今天就很快提一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他的谦卑。他荣耀的天庭来到世上来服侍我们，他的谦卑，他的谦卑也很具体的彰显在刚才提过他为门徒洗脚这样的事情上。这次我在沈阳侍奉的时候，真的还以为自己可以服侍残疾人残障的人， 有一次我在一个旅馆的地方看到我们美国这个团队过去有一个姐妹是美国人，她是坐轮椅的，她不是去那里被服侍，她是去服侍别人。但是我们看见团队里面有坐轮椅的，我就啊以为出于爱心，就是她进旅馆的时候有个坡，国内很多坡比较陡，我就很快就帮她就推上去了，没问一声就推上去了。我自以为是推上去了，他边上我们汤米弟兄粤语团的弟兄很好，他就哎呀呀呀 no no no， 我说这 no no no， 我帮他推上去怎么 no 呢？我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后来我才知道我做错事情了，原来对残障人来说轮椅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随便推他到哪里，那边这边的推，你认为应该这样走就推这样，那里就这样推，这是对别人极大的不尊重。侍奉一个人真的是要知道他的需要，怎么样被尊重呢？我记得几周 几个月以前应该一个姐妹跟我讲，她听到了傅立德牧师讲道的时候，她说爱是给人尊严。这姐妹分享的时候真的是她说很得到，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是我不在场，但是我们姐妹说爱是最高的爱是给人尊严的。我却不知道，我却以为知道怎么服侍人就能把他推上去了。所以谦卑不是说你在那里做出样子，哎呀啊，我很低调。我谦卑是对自己有点认知，不要认为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定可以服侍这些人，很可能造成对人的伤害。好在那位姐妹很好，她笑一笑，带着理解笑一笑。我不明白，第一天到那里就传了漏子。当然我们弟兄他们在那里服侍第三年了，他很经验，他知道哎，以后不要讲了，我们要问一下，我可以推你吗？尊重别人。谦卑的侍奉还包括有人，我在中山的时候去探访，我们去探访一些家庭，有一个姐妹，有人事先告诉我她读修过神学，她圣经很熟，但她婚姻非常不好，那要我们去探访。探访刚开始她很信任我们，很快就说出她的问题了。她就说我去祷告，我有为她祷告啊。她这个姐妹学历也高，收入也高，在家里先生可能有点自卑感，但是姐妹就为先生祷告的时候先生发火了。我就很好奇，你为先生祷告，先生在场啊，先生为什么发火？我就问他，是不是你祷告他要改变吗？他说对啊，他当然要改变了。你们都听出来问题了？你知道我在你们中间辅导，有的时候婉转来婉转去，有的时候怕得罪你们哈。但是我在外面的时候辅导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的时间不多，我在那里总共探访只有半个多小时，一会儿就走了。我说姐妹，你不要这样祷告了，以后你祷告你自己要改变。我直接说了，他圣经很熟，也修过神学的。我说你以后祷告，我说你的，我直接告诉他，你的祷告让先生生气是因为你在控告，你在神面前控告你先生，你知道吗？哎呦，他说还没人给我这样讲过。我说那我跟你这样讲了，因为以为是服侍，其实是在判断别人。为什么一个人祷告有的时候祷告他生气呢？当然你责备人罪恶，要我今天责备你，像昨天上周赵牧师责备我们，我们可能有人也不舒服，但是那是对的，那是合适的。但是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里面以为在服侍别人，其实在折磨人。谦卑的侍奉包括为自己祷告，主啊你对付我，帮助我。就像那个姐妹，我说主啊，我说姐妹你就为自己祷告，你有哪些地方，你看学历又高收入又高。她说我在她的亲友面前我都给她面子了，我是不够，你只是在他亲人和朋友面前给出面子，你里面有没有敬重他，他心里清楚。你刚祷告的时候就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他怎么能够知道你敬重他呢？我说他已经自卑感里也有一部分责任了。所以我们要谦卑效法主的服侍，真的是要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是看低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来看看我们服侍周遭的人的时候，你靠近人，你要服侍的人，你说主啊你给我敏感，我怎样才可以最好的服侍到你，服侍到你呼召的人，给我们这样的柔和谦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为门徒洗脚。不是做个样式，不是教皇为红衣主教洗脚的，那个只是个形式而已，而是内心真有一种谦卑，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服侍，你给我敏感，给我智慧。另外效法主的勇气，不但谦卑也要勇气。John Starr 被称为新教的教皇，我们新教没有教皇，但是这位圣徒被神很大使用。他说我们传道人要既要谦卑又要有勇气。 但是我想可以把他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每个门徒身上。门徒的侍奉既要有刚才说的谦卑敏感柔和，我们也应该当别人偏离正道的时候，需要责备的时候，需要提醒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客气。真爱一个人，你就会用爱心说诚实话，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能够容忍的方式告诉他，弟兄啊姐妹啊，你这地方可能需要调整。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给我们看见个极美的榜样，追求真理。当圣殿被污秽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偏离正道的时候，耶稣还有众先知所兴起来那些勇气的传递上帝的信息。效法主的顺服，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是给我们最高的榜样。上十字架是痛苦，但是他效法，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不是按照他的心意，乃是按照天父的旨意。顺服不是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许多在北美读书很多的人，因为你一贯被人捧被人称赞，当要顺服跟里面的 nature 里面本性违背的时候，那个是痛苦的事情。但是耶稣基督他柔和谦卑的榜样是我们侍奉，是我们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去到哪里。他柔和谦卑到了克西马尼园，他也带领我们到克西马尼园，就像诗歌里面唱，必随主到克西马尼，必随主到克西马尼，那是个顺服痛苦的顺服的地方，也因着他的顺服我们得到救恩的好处。侍奉最后一点是主神的纪念。侍奉耶稣说，如果若有人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看我上次讲过我的印第安纳的母会，一个姐妹，她被奥巴马总统跟她说几句话，她都一直记得，全家都记得很清楚，在什么地方奥巴马总统跟我说话，哎呀，被总统尊重了，她全家都记得。但是这地方真侍奉神的人，谁尊重他？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尊重你，你要不要这样尊重？若是要的话，我们就要真心的去侍奉他。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利，神借着小撒母耳告诉他，因为他孩子两个悖逆，他没有好好管好，所以神不会看重，藐视神的，神必被神轻视，必被轻视。但是尊重神的，神也尊重他。所以那些带着谦卑以上帝荣耀，以谦卑带着勇气，柔和的谦卑顺服来侍奉主的人，用正确的心态来侍奉主的人，天父要尊重我们。人的尊重算不了什么，都会过去，但是天父要尊重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侍奉今天可能到一个地方，换个地方，人会忘记我们，但是一生侍奉神，坐在主身上的，神都会纪念我们，甚至他尊重，天父尊重我们。在那时里面所做的一切，没人知道的，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圣经上讲，哥林多前书15:58那里，马太福音6里面也说，我们所捐献的一切，在天父你在暗室里面所做的，暗中所做的，天父必要报答我们。约翰达比这位影响了许多人的这位圣徒，他讲，我们的侍奉没有一件会被忘记，凡是真实的都要显明出来，而最大的真实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动工，也只有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侍奉才是真实的，在主里面真实的侍奉不会被忘记。我这里再说一句，有一个戴德森也讲过这样的话，最崇高的侍奉需要最大的牺牲，所得的祝福也是最圆满的。所以愿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想到，侍奉需要真的是以神的荣耀为我们最高的目标，侍奉要我们常常反省我们生命里面哪些地方需要被主操练，被主对付，被主更新，然后效法耶稣基督，常常想耶稣在这个情况下会怎么做，我就效法他。天父以最高的荣耀纪念和尊重来回报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不知道如何来服侍你，但是主，你先服侍了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甚至用亲手为门徒洗脚来彰显你自己的谦卑。 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榜样，帮助我们效法你自己。主啊，能够常常想到生命里面败坏需要对付，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来对付我们自己败坏的生命的性情，以至于不断长进成圣的生命能够去带给我们所侍奉的群体那耶稣基督的馨香。主也感谢你，主你这样的纪念我们，主啊，若是我们真的侍奉你的时候，天父尚且会尊重我们，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纪念，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帮助侍奉你的人常常定睛在主你自己荣耀的面上。好，那我们今生所走过的路程，虽然坎坷，虽然艰难，虽然被人误解，虽然可能被人遗忘，但是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父，你必要纪念我们，存这样的信心来奔走属天的历程和你托付的侍奉使命。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